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七十集。光绪皇帝从小就生长在深宫里，只知道对慈禧太后唯命是从，从来不敢有半点违抗。他认为慈禧的一切全是对的，只要自己听话就不会犯什么错误。这次见醇亲王示意他跪下，附和醇亲王请求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便稀里糊涂地跪下说， 醇亲王所请求的也正是儿子想要说的话，儿子现在还年轻不懂事，处理起正事来难免有偏颇，请亲爸爸以社稷臣民为重，再为儿子操持几年，好让儿子再好好多念几年书。 说完磕了一个头，依然长跪不起。你年纪啊也不小了，顺治爷康熙爷都是14岁亲政，我的经历也大不如从前，好在你啊还谨慎听话，如果有什么疑难大事，我还是可以帮你出个主意，至于日常事务，你看折子也看了2-3年了，也该懂了。再有军机呈旨，遇到不合规矩的地方，让他们仔细说明白，也就错不到哪里去。总而言之，这件事啊，我想得很透彻，你们都跪安吧，我找军机来交代。醇亲王以为无法再争了，便再向慈禧太后磕了一个头，退出了养心殿。醇亲王又恨恨地骂道，真弄不懂这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既然不想归赵，可面见她她又不听，真让人捉摸不透啊。这件事情也许只有李莲英最清楚，看样子只有再问问她才能决定该怎么办，她是最了解慈禧太后的。然而没等醇亲王去问李莲英，李莲英便又自己来了。慈禧是上午召见醇亲王，而李莲英却是当天下午去见的醇亲王。醇亲王感到很纳闷，这个李大总管消息怎么会那么灵通啊？说不定他是和慈禧太后串通一气，他的意见不能不尊重啊。李莲英来到醇王府，彼此见面以后免去了以往的一大套寒暄，李莲英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醇亲王，王爷今天面见结果如何呀？ 老佛爷就是不答应收成命，真让人感到奇怪啊。这次我该怎么办呢？ 我也感到奇怪，老佛爷态度怎么会那么坚决？哦，不对，老佛爷心里啊，一定是另有所想。 他想的是什么。王爷您想一想，规章一旨已经颁布下来，能一次面见就能完事的了。看样子王爷还得发动群臣上折，一定得想办法让老佛爷收回成命。按老佛爷的性格，他的目的不达到是不会轻易罢休的。到那时候，如果老佛爷他老人家发起怒来，不但与国与民无力，恐怕对皇上和您王爷自己都是不利的。 与我自己也不利？ 醇亲王听了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李莲英传达的也许正是慈禧太后的口风，也许是李莲英在故意吓唬自己，但是不管如何，自己对这件事不能是不管不问，能阻止慈禧太后那个女人归正更好。 哦，李大总管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 知道就好。莲英就此告辞，王爷免送。 李莲英走了以后，醇亲王立即派人分头去请人，把御前大臣、庆王、光绪皇帝的三位师傅，还有军机大臣，共同请到醇亲王府来议事。 醇亲王看大家都到齐了，便对众人说：皇太后归政懿旨已经颁布了，想必大家也已经看过，不知各位对此都有什么看法呀？ 大家面面相觑，不敢有所表示，因为都不知道醇亲王的意思到底是什么。 翁同龢却是看事看得很清楚，于是便开口对醇亲王说： 这件事关系重大，王爷应该带领群臣跟皇太后再当面议论。 不行啊，皇太后的意思非常坚决，而且要等军机大臣下来再说。 醇亲王又转向李王说： 上谕你的怎么样了？ 回王爷，上谕已经拟好，没有法子，怎么劝皇太后只是不听，只好称旨，并且已经请内阁明发了，这是底稿。 于是大家传看上谕底稿。亲政的程序是仿照募字的成立，以本年冬至祭天为开始，宫调制祭。亲政皇礼由钦天监在明年的正月里选择及时举行。 醇亲王又说：其实我认为这并不一定是皇太后的本意，事情如果还可以争的话，我们一定还得争，不过大家总得想个办法才行啊。 翁同龢又继续说：我们大家可以上一个奏折，请皇太后暂缓归政几年，怎么样？ 庆亲王奕匡若有所思地说： 皇帝已经长大成人，并且当时已经立下了皇帝长大成人即行归政的规矩，现在如果再暂缓归政几年，怕有些说不过去啊。 李王又说：请皇太后再训政几年怎么样？上一个奏折请皇太后训政。 亲王说：这倒是个好主意，仿照乾隆禅位的办法，但是凡事啊，遵承慈禧太后的懿旨才行。 这时候，纯亲王又说了：“我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，上奏折，先要异议。明天恐怕来不及了，那就等到后天吧。” 翁同龢认为，请皇太后训政，不如请暂缓归政比较得体。回家以后，便通前彻后的想了一遍，决定另外上折。 纯亲王认为自己要向慈禧太后表明心迹，觉得也应该单独上折。于是便把孙玉文和许庚申找了来，商议如何上折。孙玉文已经拟好了个王公大臣的公折，怕思路敞不开，便决定由许庚申来执笔。 纯亲王说了自己意思以后，许庚申提起笔来，刷刷刷的便写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一篇奏折便写了出来。 执笔的许庚申真能体味到纯亲王内心的委屈，抓住了全局的关键，话说得很直率，也很有力度。一方面破除了慈禧太后心中最微妙曲折的猜忌，同时也害怕纯亲王以太上皇的身份揽权，所以呢，给自己砌了一道墙。其中写道：“永照现在规制，一切事体先请一旨。”这就表示，如果有太上皇的话，也是在御苑颐养慈禧太后，而并不是纯亲王。第二天上午，慈禧太后在养心殿准备议事之前，便收到了三个折子。纯亲王以生长深宫的身份单独谏言，另一个是王公及原部九卿由李亲王领衔上的公折，请慈禧太后再训政数年，于明年皇上亲政以后，仍然每天召开陈宫议事，陪伴皇上左右。再有一个折子，就是翁同龢的底稿。作为御前大臣和乾清宫师傅们的分析，他们都是皇帝比较近的臣子，所以这折子啊，是有一种法度的，列举了三个理由，认为皇帝呢还没有到可以亲政的时候。第一个理由是说，皇帝虽然天资聪明，过目成诵，然而精益至深，史书极薄，讲习的事情没有贯彻到底。第二个理由是说，国家大事繁重，军机处的奏章和谕旨虽然以奉命折成一份，请皇帝见习讲解，但是大到皇帝礼乐，细到盐务、海关、河运，可都不能一一明了。批折的事情还待讲究。第三个理由其实也并不重要，是说皇帝的满洲话还没有学好，蒙满章奏虽然有用国书的，可是稍微重要的一些奏章谕旨都用汉文，所以满洲话只能听不能说，实在没有多大关系。这虽然实在没有多大关系，不过总也是一个理由。在这几个理由之下，翁同龢所建议的不是训政，而是暂缓归政。翁同龢之所以这样主张，自有他的用心，宁愿让光绪皇帝推迟几年亲政，也不愿意各为亲政，实际上却做慈禧太后的傀儡。而一旦亲政，便大权独揽， 回答慈禧太后的问话，而是拐弯抹角地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。依你的意思，现在还是训政的好。小李子，你和我呀，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不过事不宜迟，还得请老佛爷速战速决。慈禧太后果真是速战速决。第二天上午，第二次颁发懿旨，装模作样地说，皇帝亲政以后，再行训政数年。至此，由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导演的归政骗局结束了。慈禧太后仍然是以前的慈禧太后，权力丝毫不受损失，光绪皇帝还是以前的光绪皇帝，本该守正，执掌全部的权力，但是结果呀，没有得到一点权力，反而被慈禧太后冠以训政的名义，而失去了几年亲政的机会。不但暗自庆幸，而且拍手叫好的就是李莲英。慈禧太后的权力，也就等于说是她的权力。只要慈禧太后权力在，自己受其宠爱，就可以作威作福。慈禧太后颁布了训政懿旨以后，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唉，这件事啊，总算可以放心了。慈禧太后仿佛是在自言自语，然后又转向站在一旁的李莲英。小李子，那剩下的两件事，你以后啊，要好好的给我留点神儿，多给我出些主意。他说的剩下两件事儿，指的是李莲英曾说过的驯服光绪皇帝和大力提拔亲信。李莲英当然是心照不宣了。老佛爷放心好了，奴才会时刻留心，什么时候有事，奴才随时向您报告。话说慈禧太后训政以后，有不少边疆大臣进京接见慈禧太后，一则探探京城里的政治形势，二则也有可能从训政的慈禧太后处再捞一些政治资本。海军大臣兼南洋大臣李鸿章就是其中之一。李鸿章进京，除了带了10万两银子以外，还带上了他的两条最珍贵，也是他最喜爱的西洋哈巴狗。李鸿章进京以后，第一个拜访的既不是皇帝和慈禧太后，也不是王公大臣，而是李莲英。刚从李莲英的宫中回来，还没有坐稳，便听家人来报说中堂李大人求见老爷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